受高空西北气流的控制，今明两天本市维持晴好的天气，但是气温偏低，天气较冷，外出要注意添衣保暖。明天白天本市是晴到多云的天气，光照比较充足，大气扩散条件不错，适宜大家假日出行和户外活动。 具体的天气是这样的，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一二级转三四级， 最低气温零下2度， 最大相对湿度 80%。 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三四级， 阵风6级左右， 最高气温11度， 最小相对湿度 20%。 天气预报播送完了，关注一下明天的生活气象指数。明天早晨气温较低，天气较冷，外出晨练要注意增加衣物。 明天的气温在11度到零下3度之间， 适宜穿棉衣类服装。明天白天本市是晴到多云的天气，光照比较充足，但是风比较大，晒太阳气象指数为3，较适宜在户外晒太阳。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演艺群英会。 演绎动态，清新呈现，人气明星交心畅谈，文化现象深度观察，娱乐观点犀利交锋。周一到周日每晚8到9点，全媒体模式打造，多平台互动直播，一林过招，群英荟萃，演绎群英荟。 文娱动态，演出资讯尽在演艺江湖。Ballet project Amour состоит из трех балетов. Amour 这个项目呢是由三个芭蕾舞曲组成的，这个项目呢都是表达爱，但是不同的爱。第一个呢就是一种带着幽默意味的爱，这个项目之所以能够在世界上取得这么多的成功，更多的可能是观众在其中能够找到适合自己风格的、自己喜欢的一个感受。我不能说跳古典芭蕾容易或者现代芭蕾容易，现代芭蕾呢可能就更自由一点，因为它没有那个框架，你可以稍微的加一点自己的东西，而古典芭蕾呢规则就很多，它有一定的要求。 讲了以流离从烧制和传承为主线的四代人的故事，但后来发现对环境造成了特别大的影响，要还绿水青山，那么人们从不理解到理解，这样一个过程，流离这条线为主线，又有传承，又有门头沟的文化，又有北京的特色，一个好的戏首先关注的是人的变化，通过人的变化才能展现你周围生活的变化，才能知道我们经历了什么，正在经历什么，我们将来还要经历什么。演艺群英会露脸了，演艺名人电影大咖剧场潮流，以前只能听不能看，现在既能听又能看了。当然不要忘了，我们还有颜值有点高的主持人哦。周一到周六晚上8点，登录北京时间官网或者下载北京时间 APP， 就能看到演艺群英会的同步视频直播了。第5届北京曲剧艺术节来了，北京曲剧艺术节作为北京曲剧爱好者的视听盛宴，在深受观众喜爱的同时，也不忘与时俱进。北京曲剧艺术节每年都会根据观众的反馈，在剧目和形式上做出一些调整，为的就是让曲剧更加接地气，更具时代感。 北京时间20点09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演艺群英会，我是朱红。今天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曲剧，了解第5届北京曲剧艺术节。今天这三位呢，有一位是特别熟的老朋友，我们欢迎一下王毅导演，你好。 哎，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哎，身边这两位您就受累给介绍一下。<笑> 好的。这位呢是北京市曲剧团的演奏家，宁宝恒老师。 尹老师，这边这位呢是北京市曲剧团的演员，现在也是团里的工会主席， 团工会主席 李向奎同志。 哎，欢迎两位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啊。首先应该是请李老师哈，李向奎，向奎给我们介绍一下我们这一次第五届北京曲剧艺术节的一些总体情况，好不好？ 到目前为止，我们应该已经演了有好像十场左右了吧，十多场了。这个一共是十个剧目，这是我们这个第五届啊。今年是这个从2013年到现在每年一届。每年一届，演出这个受到这个咱们昌平的这种各个这个包括学生，包括一些退休的老干部，包括一些这个军队，包括还有一些这个企业，受到这些所各个不同这个咱们观众群的这个喜爱，就是通过这几年的积累呢，我们曲剧在昌平可以说打下了深厚的基础。 就是每一届都在昌平举办的。 对，这个是等于是昌平文委跟北京市曲剧团这些年一起共同打造的一个这个等于文化品牌吧。 那这次我们是多少个团体，一共要演多少场演出呢？多少个剧目呢？ 就咱们一个这个曲剧团，北京市曲剧团，这个属于好像是单一这个单一什么项目，单一采购，就是 一个团体， 一个团体 多少个剧目？这次 十个戏，一共十个剧目， 要演多少场呢？ 好像得演20多场吧。 20多场。那王毅导演，您是四世同堂的导演哈。 对，四世同堂现在的这一版重排版是我2013年拍的。 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2013年的四世同堂北京曲剧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好。北京市曲剧团在这之前啊排过两次，2000年之后排过两次四世同堂。一次是中央戏剧学院的鲍前明老师和张绍荣老师联合指导的，北京这个他们团里的张绍荣老师。第二次呢是请国画的一位导演指导的。那么后来2013年找到我的时候呢，说重排。当时给我的选择是两个剧本，你来看选哪个，怎么排都有你。我看完以后呢，我觉得可能还是第一个剧本更好一些，那么就决定以鲍老师和邵荣老师导过的这个版本为基础。在排这一版的过程中呢，两个尊重，第一个尊重是尊重鲍老师、邵荣老师两位前任导演的艺术创作，和当时张绍荣老师、许迪老师他们这些前辈艺术家的创作。第二个尊重是尊重作曲。我们经常说搞戏曲我们是外行，外行咱们就得承认自个儿是外行。所以呢在这个作曲这一块我是绝对尊重戴医生老师，包括像尹老师他们整个乐队的演奏家们。另外呢经过实践检验，本身这个戏当时的这个唱段啊、音乐啊确实也是写得非常好的，所以也就没有必要做大的调整。那么我们是在戏上做了一些调整，比如说啊，这个戏里边有两段芦苇荡的戏，是写这个瑞宣和他的爱人韵梅之间的故事。那么第一段呢是瑞宣，因为他们俩是包办婚姻嘛，那么瑞宣还不是很拿他这个老婆当回事儿的，那是第三场。那么到第十二场的时候，那么瑞宣通过这么多年和他爱人的这种共同的生活了解，那么俩人可以说用咱们现在的话说是先结婚后恋爱，真正走到一起了。那么在原来在这个除了唱上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那么我们这次在排的过程中有一个很小的调动，就是两个结尾的下场。第一个结尾下场呢是这个瑞宣跟大爷似的甩着空手就在前面走了，然后转身叫他爱人韵梅走啊，然后这韵梅弯腰拿着一篮子跟着瑞宣就下去了。那么到这个原来两次都是这样的，那么现在呢我们把第二次 俩人好了以后感情升华之后的这一次，改为您下场的时候俩人抢着去拿这个篮子， 嗯， 就是韵梅下意识的去拿， 嗯， 结果这个瑞轩抢先一步把篮子拿到手了， 嗯， 然后瑞轩挎着篮子拿着，然后韵梅一笑转身上了坡，回头跟瑞轩说， 嗯， 瑞轩走吧， 嗯， 那么这个小改动实际上把两个人的夫妻的关系的进一步的这个 变化 就说清楚了，而且很欣慰，就是很多观众看明白这个了， 嗯， 啊，我看到有观众的这个评论啊， 嗯， 对这个都有。另外一个呢，这个戏的结尾是放荷花灯，原来呢就是齐老太爷带着小顺子，他的这应该重孙子， 嗯， 带着小重孙子，一块放荷花灯纪念亡灵， 嗯， 那么到我们这一版呢，我们改为齐老太爷带着齐家健在的五个人， 嗯， 啊，这个瑞轩两口子，小顺子，齐老太爷，还有瑞轩的妈妈，他们五个人， 嗯， 同时舞台另一侧， 嗯， 这个日本老太太也出现，一起来放这个荷花灯， 嗯， 来祭奠亡灵。那么这个我的依据就是什么呢，其实咱们看小说四世同堂，如果没有日本老太太这条线完全成立，但是老舍先生为什么要写它，是因为老舍先生有大爱啊，他祈祷着一种世界的和平， 嗯 啊，所以呢我们想更好的来体现老舍先生这种大爱吧， 嗯， 我就是简单举这么两个例子，其实我统计了一下，全剧大概有13处的改动， 哦， 是这样的， 还是挺多的。 对， 对， 那我们什么时候可以看到我们这个版本的曲剧《四世同堂》呢？是什么时候演出？ 这些天一直在演， 一直在演。 就前两天呢还演这个， 嗯， 在顺义这个牛栏山一中， 哦， 在学校里演来着。 如果说平常比如说我们北京的市民想看咱们北京曲剧团的演出，都在什么地方能看得到啊？除了您这种就是比如说到学校里啊，比如说送到乡村啊， 嗯， 等等这些慰问演出之外， 应该说咱们这个北京的差不多各个大小剧场基本上都有。 咱们曲剧团现在一年当中就是在北京的各个剧场都会有演出对吧？ 有。 我是记得过年的时候挺多的是吧？ 对，他们一般过年他们团里会有一个在 天桥、 有一 个 对 有 一 个 化 节， 对， 那时候特别集中哈， 对对对， 这说着说着年儿都快到了哈。 对， 有一年了， 对，我觉得时间过得太快了。我记得上回来的时候是咱们曲剧团两位演员，也是一级演员，国家一级演员过来，当时讲的是一个是整红旗下，还讲了一个看去年演的是哪几个戏啊， 黄叶红楼 好像是，然后我怎么觉得他们一年就马上又要过年了哈，时间过得实在 太快 了。那问一下尹老师，尹老师是我们国家一级演奏员，也是咱们北京曲剧团的，您在咱们曲剧团工作多长时间了？ 我是1975年考到北京艺术学校， 嗯， 艺术学校呢那里头有个曲剧班， 哦， 曲剧班呢我们一共70多人的， 嗯， 乐队有30个人左右，嗯，就直接等于团代班， 哦， 算艺校的。 75年的时候就开始做曲剧了， 多少年了？ 还没我呢。 哎呀，我天哪，也没有我呢。 43年。 哦，真是啊。 工作时间就40多年了。 您在这个曲剧团是演奏什么？ 我最早是进来的时候是拉二胡， 二胡 学习二胡，曲剧伴奏。后来呢，高胡呢，他算是主要的。 曲剧的主奏乐器， 对，算是主奏乐器。曲剧的主奏乐器有三弦，它是名正言顺的是主奏。 对， 那三弦曲艺， 嗯， 最初老艺人们都是以它为主的。 嗯， 后来呢，为了丰富呢，就加一些高音乐器。 嗯， 高音乐器就是二胡啊，后来就发展到有高胡。 嗯。 后来逐渐作曲的呢，就是作曲家们写了很多板腔体的东西， 嗯， 要以弹拨乐为主要支撑呢，又稍微的就是欠缺，那就是高胡呢就成了主要的， 嗯， 也是主要之一， 嗯， 它跟三弦配合， 嗯， 还有四胡还有扬琴， 嗯， 这几个主奏乐器呢就调起来，这板腔体的能拖得住， 嗯， 一般板腔体的体质呢，这种题材都是由弦乐 你像是板胡啊、京胡啊， 嗯， 啊，这些主要以这些为主 啊， 啊，就是弦乐，它能拖得住，叫拖腔保调嘛， 嗯， 因为弹拨乐它长音啊，或者是这种还是差一些， 对， 高胡又介入这，我就改为高胡， 先哦， 干胡啊，有普通的那种定弦，有往高了定，就逐渐逐渐就是反而更重要一点了。 就 跟大家 拉高胡啊，这40多年哈， 40多年了， 都在搞曲剧。 对，尹老师已经退休了，我们那是又返聘回来了。 哎呀，这必须这是艺术家，对吧？哎，因为今天呢，我们没有准备四世同堂的这个音乐，但是呢，我们看到了非常精美的我们北京曲剧团的这么一张 CD 哈， 对对对， 是《杨乃武 与 小 白 菜》。 对对对， 这瞬间我感觉穿越了，你知道吗？ 这是刚等于是前些天刚做出来的， 刚做出来新。 哎 啊、非常的漂亮，那我觉得我们就听其中的一段好不好？ 好嘞， 也让我们那些可能真有在收音前听我们节目从来没有听过曲剧的朋友， 对这个、 哎、我们感受一下。 好的好的 好。 我招招招放寸而谋其夫，计谋其夫，而斩其父。我再用蝌蚪文化功，内藏着屈打成招。我杨乃武。 好，刚才呢我们听到这段呢是来自于北京曲剧团演奏演唱的《杨乃武与小白菜》这么一个片段啊。 对， 这说到北京曲剧，那就让这个向奎说说吧。就是他经历了哪些这个发展，就近些年来啊 啊， 就是咱们不说从源头开始说起，我是觉得这个我听到的好多这个北京曲剧这个各个剧目之间还是有很大的区别的。 是是是 啊， 这个就是从源头说起，其实这个时间也不长。 嗯， 因为曲剧应该在这个戏曲这个大家园里头，应该算是最年轻的剧种之一。 嗯， 我们是解放后才诞生的。 嗯， 这是老舍先生给起的名。 对， 是因为当时演了一个这个剧目叫《柳树井》。 嗯， 这是老舍先生特意为曲剧团这个写的这么一个剧本。 嗯， 从那儿等于才有了这个北京曲剧这个名字。 是 啊，在这是过去了。说现在呢，就是近些年呢，我们主要这个演出的这些剧目，说实话，老舍先生的居多哈。 对，还真是。 包括这个这王毅导演导的这个四世同堂，包括后来跟顾白一块导的这个龙须沟 啊。 曲剧团有应该是演这个老舍先生剧目最多的一个团。 嗯 啊，常演剧目呢也是基本上是这几个啊。 嗯， 包括还有烟壶，近些年还有黄叶红楼，什么花落花又开。 嗯， 哎，这都是常演的剧目。现在我们这个主要的就是团里头就是年轻人占到绝大多数。 嗯 啊，像我今年这个39吧， 嗯， 在团里都已经算老人了。大多数都是这个26、27岁。这帮从2012年中国戏剧院毕业的这批大学生， 嗯， 来承担。 还有今年这个新加入的一些我们叫孩子，这个北京戏校刚毕业的，因为曲艺团这些年来一直在这个着力发展自己的后备力量，人才储备，所以我们在北京戏校当时前年招了一个班儿，今年又在中国戏剧学院又招了一个班儿，给我们这个曲剧呢不断的这个准备这些后备人才，因为说句实话，现在这种传统艺术啊，这个年轻人这个好像这个参与的热度比较低，就是人才方面一直是我们一个这个比较这个紧张的这么一个问题，要解决的问题，所以这些年就是一直在抓紧培养这个后备力量，可喜的就是现在这个20多岁的已经成了团里的这个中坚力量了，虽然还有一些不足，但是在我们这个王毅导演啊，这好多这个我们团里的经常合作的导演啊，还有我们团里的这些老艺术家，像尹老师这样退休了又返命回来，不断对包括演员啊，对乐队新进的一些年轻人都不断的指导啊，这个等于是传承继承这方面做出更多的这种努力。 其实这个特别重要的一点就是演员他有上台的机会，对吧？就是咱们老口头说不行，对吧？这些演员来了以后呢，他有机会上台，不管是演奏还是唱的啊，咱们的演员，他只要有上台的机会，我觉得他就可以不断的促进他， 没错， 不管是增强信心也好，还是说更加精进也好，这是特别重要的。所以呢，咱们各位听众朋友得多多支持咱们的传统戏曲啊，特别是在北京啊，能说咱北京的剧种呢，只能 支持咱北京的地方戏， 就纯正的这个就是曲剧了，是吧？说这剧种是咱北京的，那只有曲剧了。那今天呢，给朋友们带来的是第五届北京曲剧艺术节，我是朱红。一会儿呢就是广告时段了，广告之后呢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咱们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FM87.6。 第五届北京曲剧艺术节来了。北京曲剧艺术节作为北京曲剧爱好者的视听盛宴，在深受观众喜爱的同时，也不忘与时俱进。北京曲剧艺术节每年都会根据观众的反馈，在剧目和形式上做出一些调整，为的就是让曲剧更加接地气，更具时代感。今晚演艺群会，让我们了解更多幕后详情。 胡军、胡存昕、卢芳、金浩领衔主演，李六乙导演作品话剧《哈姆雷特》，打破时间与空间，再问生存与毁灭。11月28至12月5日，国家大剧院重磅上演，现代演绎再现经典魅力。 我知道外国的月亮没比较圆， 外国的月亮是没更圆，但因为气候环境因素，外国的项目确实更好。 所以呢？ 所以用这种项目做的家具品质更加更环保， 还更贵吧？ 并没有，999一平米的全包圆装饰，附加价免费升级。这种项目做的家具全房配齐哦， 装修配家具还是全房进口项目家具， 还有限量赠送的名牌电器呢，打400-606-8866问吧，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圆。 活动及起步面积的信息详询店内。 可以问您个问题吗？您觉得实现梦想难吗？ 不难，每天6元钱就可以。 现购买 VOVO XC60 首付50%，日供6元，轻松拥有梦想座驾，详询沃尔沃授权经销商。 金猪来了， 金猪来了。 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猪年生肖酒，平顶有只小金猪的酒即将上市。 哇，平顶的小金猪真可爱，金光闪闪。祝 大家 2019猪年福气满满。 美潮防水固，厨卫防水不渗漏。美潮 Meco。 他总是只留下电话号码。 400-606-8866，999元一平米，一口价加装全包圆， 能不能再多点优惠呀？ 三开门冰箱、滚筒洗衣机、油烟机、燃气灶、纳米净水机、智能坐便盖，通通送。还有， 你说话怎么还打传奇呀？ 因为数量不多，打电话才算数。400-606-8866， 我希望抱台电视回家。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圆。 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询店内。 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

周一到周六晚上八点，登录北京时间官网或者下载北京时间 APP， 就能看到演艺群会的同步视频直播喽。第五届北京曲剧艺术节来了。北京曲剧艺术节作为北京曲剧爱好者的视听盛宴，在深受观众喜爱的同时，也不忘与时俱进。北京曲剧艺术节每年都会根据观众的反馈，在剧目和形式上做出一些调整，为的就是让曲剧更加接地气，更具时代感。今晚演艺群会让我们了解更多幕后详情。 北京时间20:35，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演艺群艺会。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给朋友们带来的是第五届北京曲剧艺术节。我是朱红，大家晚上好。我们欢迎国家一级演奏员尹宝恒先生，你好。 你好， 欢迎您啊，是著名的高胡演奏家啊，欢迎您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第二位呢，是我们这次艺术节当中一部叫做《四世同堂》的啊，这部曲剧的导演王毅，你好，王导你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欢迎李向奎啊，也是我们北京曲剧团的工会主席，同时也是一位非常优秀的演员，你好， 哎，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身兼数职哈，向奎据说你能唱几句啊？然后演奏员，今天我们尹老师没带这高胡过来哈，我估计只能是口技啊，给伴奏两句 啊， 对啊，唱个过门给大家， 虽然有点感冒吧，但是唱 感受一下 没问题的。 好呀好呀，哎呦太好了，我们这现场版本的， 唱点什么呢 啊？ 张大帅李大帅 哪个？ 别犹豫了，来吧，好， 当大啦啦哩哒来哩当大啷当。 张大帅李大帅处处进京，中国兵外国兵乱纷纷，北平城不吭不哈安安稳稳，老城墙看惯了变幻的风雨，就这几句吧。 哎呀真好真好真好。哎，就为什么说要让大家听一下这个现场版本呢？因为这个 CD 版本可能听的不是那么清楚啊。就是说这个现场听剧跟听 CD 真的是两回事儿，因为这种戏曲艺术呢，它是一种现场艺术啊，您必须要走到剧场里面，你才能真正听到它的这个意味。其实我是觉得，就是虽然说我们这个央视的戏曲大舞台这个传播了戏曲，但的确让很多人有了很多的误区，就是看电视哈，听戏，其实老祖宗传下来的呢，是您得到现场听真人唱，得捧角儿啊，是要在现场听的好，你得跟着一起喊哈，是一种全部的这种现场氛围。 对，在现场这个你关系的时候呢，它整体它是一个这个氛围，台上台下是一个整体，你很容易进入到那个剧场和戏剧营造的那个氛围里。 是 啊，你在电视上看的就。那就大打折扣了啊，很难进到那个戏剧情节里，被这个剧情啊或者演员的表演感染到。 对 啊， 所以呢，我们特别希望说，一提到戏曲的时候，可以到剧场里面去感受一下，因为啊，人容易有一固定思维， 是 说我可能这比较老套哈，听不懂或什么的。就为什么说咱们戏曲传了这么多年，几百年，那说明有它的。意义在里面啊，也有它的原因在里面啊。 对，这个您说这个，我想说两句什么呢？特别是北京曲剧这个剧种，它跟京剧啊什么这些大剧种不一样，因为您比如说这个京剧吧，这是国粹，但是你比如说它的韵白，那么可能。不老接触京剧的人听起来会费劲，是吧？他会有这种接受的障碍。 对， 但是像北京曲剧， 绝对不存在任何障碍。 就是我刚刚就想说这个， 不用看字幕你都能看得明白。 它是一个就是门槛特别特别低的，就是观看门槛特别低的一个剧种。 对， 但是它很有很有意味，很有北京的这点味道。 味道，对。 所以说真正把北京的味道想表现的特别的突出，特别的足，可能最棒的还得说是北京曲剧。 刚才也提到了这个曲剧呢应该是老舍先生给取的这么名儿啊，所以呢咱们北京曲剧团呢大多数呢演的也是咱们老舍先生的作品，所以他北京味儿特别浓，就是不是老舍先生作品的也讲的是咱北京的事儿啊。 对对对， 所以呢就是北京曲剧团应该说是定位特别特别准确的，就讲的是北京的事儿，北京的作品啊。 那北京的地方戏嘛， 对 这个，而且这个我就发现这个京味文化呀，其实非常有魅力。就不说别的，就我自己其实也是被这个京味文化吸引，从事了这个工作。然后这些年这个就是我们团呢到这个全国各地，可以说是走南闯北啊，从东到西，这个。这个到哪儿演这个京味文化都受人欢迎。因为有刚才这个王导说的这个，就是我们这个这个剧种的特点就是也是主持人说的门槛低。这个门槛低并不是说这个艺术的门槛低，他是说你这个欣赏者你这个很容易接受。 对 啊，很容易接受。就是其实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北京话普通话，这非常相近啊。 对， 是吧，这个不管是走到哪儿，这个交流上没有障碍，这个从观众角度来讲我能听得懂你的说的唱的，那我自然这个就接受起来这个没有障碍。因为这个你比方最这个咱们最南边吧，到福建，到咱们的宝岛台湾，这个包括香港，这个北边到咱们东北，反正这东西南北包括这个浙江江苏一带我们都去了，没有说到哪儿这个 听不懂的 欣赏上有障碍的，真是走到哪儿都这个挺受欢迎的。 对，北京曲剧啊，今天我们说的是北京曲剧艺术节，是第五届跟昌平合作了， 是 啊，每一届艺术节呢有20多场演出。那这次呢，四世同堂这部戏呢也是特别重要的一出，参与到北京曲剧艺术节当中的这么一出戏。王毅导演，您做了多少部曲剧了？ 哎呦， 参与的 得我参与的大概10部左右了吧？ 十部 左右了。对， 因为我是记得王毅导演，您原来不是专门的曲剧导演吧？ 对，我其实还是以搞话剧为主， 啊， 然后戏曲呢， 我现在基本上看着你就是曲剧了，已经。 戏曲也排了一部分戏曲，但是排了5-6个剧种吧， 可能 但是最多的是曲剧，是北京曲剧。 因为可能我采访你的时候刚好碰到全是曲剧，是吧？啊，那说一说呗，就是你作为一个导演，导话剧，导别的戏曲，然后导曲剧，你有什么不一样的感受吗？ 咱们说就说曲剧吧，它曲剧和导别的戏曲还不太一样，因为别的戏曲呢，特别是大剧种啊，它有很多流派，有很多已经继承的城市化的东西， 传统的 东西，那么如何用这些城市去表达一个原创的新剧目新人物，这是个课题。那么曲剧呢，我觉得是它的优势，就是没有这些城市，一定程度上说倒是它的优势，它可以放开手脚把所有东西为我所用，只要能够符合人物，都可以为我所用。 对， 当然什么叫曲剧，那有人会说你什么都用了是不是就没曲剧了，不是，我认为不是。为什么呢？因为曲剧任何一个戏曲剧种，它最区别于其他戏曲剧种最显著的特点就是它的曲，就是它的唱，那么只要我们的唱上能够守住曲剧，这就是曲剧，至于在表演上，这个曲剧团的你像他们的老师，包括像宝恒老师他们上学那时候，像邵荣老师，孙宁老师，他们的老师们全部都是那个时候是电影学院的老师教他们， 嗯，向晖他们是顾维老师他们教他们。 哦，顾维老师。 然后 话剧导演。 对，你像曲剧从最早说魏玉奎先生他们那时候，他们就是曲艺艺人，根本没学过表演。 嗯， 身上没有那些城市东西， 嗯， 就是曲艺人去到一块儿来演， 对， 所以我觉得，北京曲剧从导演来讲，可能相对而言更容易， 嗯， 就是技术上更容易， 就是发挥的空间更大， 对，技术上更容易，但是你发挥的空间更大， 嗯， 而且呢，因为大家都是在北京， 嗯， 是吧？那么我们京味话剧也排得多， 嗯， 那么跟曲剧团搞这种京味的东西就更得心应手吧。 对， 所以就愿意更好的更多的来合作。而且我们这么十多年，反正包括顾维老师到现在也在跟曲团不断的会有合作， 马上有新戏 马上可能我跟顾维老师后边还要给他们排一个戏。 哦， 啊， 真好。 对， 那问一下尹宝恒老师啊， 嗯， 您从事这曲剧刚刚说到已经40多年了， 嗯， 就在您心目当中，我觉得问问尹老师，这是绝对能问得出来，就是在您生命当中这曲剧它意味着什么？ 这边是我的全部了， 嗯， 我因为 为什么这么爱他哈？ 嗯，爱他是，源于自己本身就喜欢北京的东西。 哦， 我北京土生土长长大的。 嗯， 其实北京曲剧最初它形成是一些现在来说就是当初的，现在叫大腕吧。 嗯， 在当初魏喜奎老师、顾荣甫、曹宝禄， 嗯，对， 包括关学曾。那些老师老艺术家们，我入这个团的时候这些老人还在，刚50多岁， 嗯， 当时没觉得他们身上有那么多，那时候文化大革命嘛，所以不让他们演出，也不知道他们有多深厚的东西， 嗯 嗯，等现在知道了已经人家都故去了，想学也学不到了， 嗯，那时候还 那时候 年纪还小，嗯， 那时候他们排的戏在这之前排的戏叫什么呀，就是为了应景，为了应国家政策，比如排一些婚姻法的东西， 嗯， 这些老艺人凑在一起，他们各唱各的。你像关老师就唱他的琴书， 嗯， 对，北京琴书 有一个题材，魏老师就唱他的单弦儿， 嗯， 还有其他的唱大鼓。老雪先生听说之后看过了之后，当初给他们自己起的名字叫曲艺戏， 嗯 嗯， 各种曲艺曲种反正你都能唱， 嗯。 后来老舍先生给写了一个《柳树井》之后。觉着曲艺戏有点狭窄了， 嗯， 叫曲剧， 曲剧，嗯， 就是说你这个曲就大了，你可以用一些民间小调， 嗯， 用一些别的曲艺形式，或者老百姓当中广泛流传的一些什么调式，只要是北京的素材的， 对， 有关系的， 嗯， 都可以用到这里来。后来才叫取名叫曲剧， 嗯， 这个艺字去掉就宽得多了， 对， 你要是光有这艺，那就是曲艺这里头的， 嗯 嗯，比较窄，这宽得多了， 嗯， 你看刚才听这段。嗯，杨乃武小白菜， 嗯， 这是京剧的一个作曲家，红灯记知道吧， 对， 里边我家的表叔什么， 嗯， 就是这个作曲家做的，叫刘吉典先生， 嗯， 他呢这个杨乃武是他整理的， 嗯， 他是跟当初团里的一些老艺人们合作，并不是作曲合作，你唱出我给你整理， 嗯， 大家合作怎么样，刚才这段叫流水版， 流水版 非常成功的一段唱， 嗯， 你像我这个年龄应该60多岁了，比我再大10岁左右的北京的市民，这段唱一说他就能，哎，我听过， 嗯， 他恨不得能哼哼进去， 对， 当初北京曲剧在杨乃武这个 杨提洛三部戏啊， 当初在市民当中非常有影响， 对， 有人整出戏都会唱， 哦， 都会背。 那这样我们既然说到了，我们再来听一小段吧，我选了一段叫凤调， 嗯，凤调好， 啊， 这 是魏玉奎老先生的， 对对对， 啊，我一吐真情啊，一小段啊，我们时间有限， 哎， 感受一下，好，感受一下啊，哎。 好，刚才呢我们听到是北京曲剧团给我们带来这么一段啊，北京曲剧杨乃武小白菜当中的一段。这样我们请这个向辉给我们介绍一下，现在是18年，然后明年19年哈，这段时间咱们北京曲剧团在北京，咱们的观众朋友还能看到哪些剧目好吗？这还有近期的规划跟我们说一说。 近期的规划，现在最近演出确实特别多，基本上就我们现在能演的戏跟咱们这个艺术节的这些十个剧目基本上就都是这里边的，都是这里边的，像龙须沟啊，四世同堂啊，烟湖啊，整红旗下，今天他们还在演整红旗下，还有这个花落花又开，还有黄叶红楼，对，还有骆驼祥子，这个因为骆驼祥子是我演的，我一提这戏我都头大， 把自己的戏给忘了啊。 因为这个戏比较累，比较累，然后这个基本上我们差不多一直忙到年底了，然后 过年的时候怎么还有这个什么演出季之类的吗？咱们就今年过年。 应该还有，应该还有，并且我们现在还在做一部这个比较大的这个史诗 新戏是吗？ 叫《简氏夫人》，过两天也在这个保利剧院演，另外我们还在等于就是在筹备几个戏，这是明年要演的，像这个刚才王导说的《太平年》，还有这个《离婚》，还有林则徐在北京，还有何思源，还有这个复排剧目杨乃武小白菜，就是这是明年的，然后知道的这个演出估计不少，这个政府这种资助的这种驻场演出，光这个就135场，还不包括我们其他的这个经营部门去联系的，估计2天就会演一场大戏吧。这个任务是比较重的。 那咱们曲剧团现在多少演员啊？ 哎呀，演员就40来人，人不是特别多， 真是不容易。 所以我们那个。所以我们这好多、 很缺人啊，是吧？ 对，幸亏就是说嘛，为什么这些年轻的都盯上了？就是这个说白，这个年轻的身体都还不错。这现在基本上是不能说没白天没黑夜吧，周六日基本上没休息了。顶多就是这个戏没你能休息那么半天一天呢？你今天这个没演出，你可能也去排练，也去做，甚至还有一些我们参与到教学工作呀，什么参与到其他的活动中。 所以真的是很不容易啊。 对， 平常大家放假的时候都是演员最忙的时候啊，是咱们演出团体最忙的时候。那问问尹老师，现在您就又被返聘回去了哈，这您的这任务量得多大呀？多长时间得演一回啊？ 我演出，我们现在有一些剧目就是我们给他们录好音了，可以用录音演出的，但是大部分还是用 现场 伴奏。对，演出基本上我都跟着， 都跟着， 也比较缺人。我们乐队也是，有几个退休的还得回来，因为他们经验也有，年龄又不算太大，技术还在， 对， 正好是对这个剧种熟悉。你要外边请人、借人或者再临时招人，且得培养的， 是， 不是那么容易马上就跟上的？ 对，我 觉得这个演奏家的确是这个不分年龄， 对吧？ 因为他是全是我们这些东西。在我们技术范围之内， 对， 都可以掌握，可以驾驭的， 所以现在尹老师虽然是这个返聘回来，依然特别忙， 因为是非常忙， 对， 非常忙，包括在这个一些将来教学活动中，因为我们也有这个乐队老师介入，在这个一些传承剧目上，最近就在拍这个杨乃武小白菜啊，什么少年天子这些片段的时候，给演员天天练唱，这些乐队老师都得盯着。 还真是，不光是演出，排练还得盯着， 对， 真不容易。那就请大家多多关注我们北京曲剧啊，特别在北京的朋友，无论您是不是北京人哈，只要身在北京，多多了解咱们北京的土生土长的剧种北京曲剧，然后关注一下我们第五届北京曲剧艺术节。我们非常感谢尹宝恒先生、王毅导演还有李向奎来到我们节目当中。今天的演艺群英会到这里就结束了，谢谢三位， 谢谢主持人。 咱们有新的演出季，包括有新的剧目，还欢迎到我们演艺群英会来跟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来分享，好吗？ 好的，谢谢。 好的，谢谢三位。今天的演艺群英会呢，到这里呢就要结束了，非常感谢各位收听。接下来呢是听听掏耳朵节目，我是朱红，希望您持续关注我们北京文艺广播 FM87.7。